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42章。那时袁子峰把两个人互诉衷肠的话听了个完完全全，而他偷听的动作是一点都没掩饰，被赵熙等人看了个清清楚楚。等到林芝说完最后那句告白的话，李琴书手微微一动，正打算说些什么的时候，袁子峰猛一下推门而入了。 哎，还没做好啊。 李琴书被吓了一跳，好不容易酝酿起的情绪顷刻间烟消云散了。他皱着眉头看了眼袁子峰。 你以为是你过生日呢？ 饿了。 袁子峰充耳不闻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 哎，那个都做了些什么呀？ 李琴书叹了口气。 琴书的话是一道西红柿炒蛋和番茄鸡蛋汤，你如果喜欢的话待会儿可以尝尝，剩下的就是我主厨了。 他似乎是意有所指。袁子峰哦了一声，伸出手用筷子夹了一点辣椒牛肉，入嘴的瞬间眉头一皱。 哎，真咸呀。 他明显是过来挑刺儿的。这道菜出锅时李琴书尝过了，味道刚刚好。袁子峰又试了试另外一道菜。 这道太淡了。哎，这个太油了。 袁子峰在厨房里几乎把菜尝了个遍。李琴书觉得也就林芝有这么好的脾气，任由他嘲讽了个遍，脸色都没变一下，甚至还笑了笑。 以后我会努力精进自己的厨艺的。 袁子峰也没想到林芝居然会这么好说话，刚一愣，又听到林芝说道， 你是秦叔的晚辈，也就算是我的晚辈了，我这菜肯定得做好一些，不然你以后到了我和秦叔这边没办法好好招待你就不好了。 我去，林芝这人太会演戏了。 这口哑巴亏吃的袁子峰愣是寒毛直竖啊。李琴书也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，竟然扑哧一声笑出声了。看袁子峰脸色发黑，赶紧打圆场。 行了行了啊，出去陪主人玩吧，我们这边再做几道菜就差不多了。 袁子峰咬牙切齿地看着林芝，一拳头砸在门上，完全被 KO 了呀。等到他出去了，李琴书没忍住扬起嘴唇笑道， 你还真挺会怼人的， 对待这种乳臭未干的臭小子就是不能走寻常路，你对他太温和了才会让他得寸进尺。 是孩子吗？还不太懂事。 李琴书到底还是没忍住给袁子峰说了句好话， 他其实人挺好的，就是有时候幼稚了些，不过待人真诚，跟他相处久了你会喜欢上他的。 你说哪种喜欢？ 面对林芝这明显是意有所指的话，李琴书不再开口了。 你对他应该也不是普通的喜欢吧？ 就是长辈对晚辈的喜欢。 李琴书脸上的笑容淡下去。 不然还能有什么？ 是吗？ 林芝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 Party 开得很热闹，云姨的朋友邀请了不少人，虽然大多数袁子峰都不认识，不过以他的性格，即便是认识也不会加入进去一起嗨的。一群人窝在客厅，居然拉上窗帘开始看鬼片儿。袁子峰打开手机刷了会儿李琴书的朋友圈，李琴书最近也就更新了一条朋友圈，他养的花开了，开的还挺好看的， 李琴书难得的发了一张和花的自拍，妥妥的直男拍照呀，仰视角度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依然让人觉得很好看，唇红齿白的。哎，相亲啊。袁子峰吸了口气，把心里那种冲动压下去，把手机往下一盖。电视剧里的情节正好放到最吓人的片段，坐在客厅的一干人等抱着脑袋激情狂叫。袁子峰粗粗扫了一眼，一声卧槽脱口而出，手机差点扔出去，放的居然是贞子。 别吓着了。 云乙坐在一边嗑着瓜子儿，笑眯眯的。 袁同学的胆子还是挺小的嘛。 袁子峰脸色不太好看，突然看到所以有点吓人而已。 其实我一直想问李晴书到底怕不怕这些。 怎么？ 其实我觉得李晴书这个人挺奇怪的，他表面上看上去特别温和一人，骨子里其实很倔，大概是人都有多面性吧。 袁子峰没说话，云乙看他一眼，好心提醒道：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他介绍灵芝吗？ 为什么呀？ 因为前段时间他的状态有些糟糕，他不酗酒不抽烟，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书看电影。刚出差回来那阵儿，成天窝在卧室里看电影，我叫他根本不出门。我去看他那一次，觉得他都快挂了，黑眼圈几乎快掉到地上了。他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晕了，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，但是他那个时候发了烧说梦话，我听见他叫着你的名字。哎，他觉得你跟厉雨锦很像，都是不把感情当回事的那种人。其实我觉得吧，他对你挺有好感的，但是不知道你干了什么让他伤心的事儿，让他本来就藏着掖着的心更不会敞开心扉了，所以我才给他介绍了灵芝。我觉得灵芝很靠谱。 袁子峰盯着电视机里爬来爬去的贞子，有点心神不宁啊。他一直以为对于李琴书来说，自己接近他的目的根本没有对他造成任何的影响，在出现那件事之前和之后，李琴书对他的态度似乎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。他觉得李琴书是真的对自己不怎么感兴趣。可听完云乙的这段话，袁子峰开始犹豫了。李琴书是真的对他一点喜欢都没有吗？或许也不尽然。李琴书情感内敛，有什么事情都喜欢藏在心里。袁子峰根本不知道他对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即便是逼问他也绝对不会说，更何况俩人走到眼前这一步，李琴书更是不可能对袁子峰吐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。袁子峰心里憋得慌，又有点难受，他自己那段时间过得不好，却从来没想过李琴书或许也过得不好。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